想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大海》。我在前面有说，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算是我个人的私房歌。然后今天说到的话题也都是私房话。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各行各业对你所在那个工种都应该有一些相关的要求，比如说销售行业一定会有业绩的考核，每个月底老板都会根据你销售的业绩来发放你的工资甚至是奖金，但愿这个月你做得不错。而作为电台 DJ 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上岗之前你有很多的证书需要去考试，通过了你才可以坐在这里跟你去听歌然后说话。而后你真正上岗之后还有要求，比如说你有收听率的要求，你有广告吸纳量的要求，甚至还有一些电台对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针对你节目的宣传你需要落地做活动。我原先所在那家电台每个月你至少要做两次活动，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们除了每天要策划你每天的节目内容之外，撰写你节目稿之外，你还得想这个月我要做什么样的主题活动。有些是常规台里分配给你的一些商业活动，那比较轻松，你只要把商家的一些要求和那个活动的主题在现场主持完了就 OK 了，它其实是不需要动什么大脑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做的一些根据你节目调性的活动，比如说读书会，比如说一些歌手来到这个城市做的一些新专辑的这种小型的歌迷会，还有就是去旅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每年夏天，我在最初的那些日子当中，都会邀请很多听众跟我一起出去旅行，去看大海，去漂流，等等等等。已经时隔好多年了，我今天坐在这里，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个话题？是，好像最近节目做多了，是应该组织大家做一些活动了，但是一直在想活动的形式什么，方式是什么？但愿收音前的你都可以说出你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今天在听完张雨生的这个《大海》之后，还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两天我有看到的一段文字，算是心灵鸡汤，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想跟各位一起分享。说海浪卷走了小孩的鞋子，小孩在沙滩上写下大海是小偷。说一个男人在海里打捞出了一些好东西，他在沙滩上写道大海真慷慨。一个少年溺水而亡，他的母亲在海边写道大海是凶手。一个老翁打捞了一个珍珠，他写道大海真仁慈。这个时候一个海浪冲上来抹去了所有的字，大海极为平静地说，如果你想成为大海，就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评说，因为你做不到让所有的人满意。人生如果容易的话，你当初来的时候就不会是从哭泣开始。我不是一个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这些心灵鸡汤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读了这些有感而发之后，就想跟各位一起分享。最近宫斗戏很火，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真的有的时候是一个眼神，是一个语气引发了这种生死搏斗，场面应该怎么说，真的是很抓观众。而在戏里面那些人物他们的情绪、命运甚至是生死都很可能因为这些细节而被左右。所以我在今天看了这一段文字之后，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想要提醒各位，生活当中不要太过敏感，不要太玻璃心，适当的让自己大大咧咧一点，或许快乐会多一点。但愿你心似海洋，一起来听小美的这首《我心似海洋》。 小小的光亮就足够，在黑暗中指引方向，微微的眼神却能够推开孤单，得到温暖。轻轻的歌唱，若有情，就能让人打开心房。 的，却能够为人指引方向。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迅《看海》。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阵。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个人比较喜欢周迅，特别是她唱歌。至于影视表演方面，早些年的影视作品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最近一段时间要打个问号，因为我在追剧还没有追完。2016年的时候，新力公司对外宣布说他们准备筹拍《如懿传》，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同步宣布是说要请霍建华和周迅来出演这其中的重要角色，真的可以说在当年就把大家的胃口吊得足足的，因为这部戏是《甄嬛传》的姊妹篇，因为《甄嬛传》太精彩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满心期待。可是今年夏天这部戏上映了之后，虽然都是老戏骨在里头，但是感觉好像再怎么演技在线都救不起这个《如懿传》。于是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对这部戏的吐槽，比如说有人说迅哥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不太注重自己的保养，40多岁的他来出演这个十几岁的角色，显得实在是有一点强人所难的感觉。还有人说这部剧里的迅哥虽然演技仍旧在线，可惜再也没有找到当年大明宫词时的那份灵气了。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吐槽的声音，然后看完他们的这些吐槽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陈小艺，在很多年前他结完婚生完孩子复出的时候，接受一次访谈节目的访谈说的一段话。他说作为一个女人，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该结婚的年纪就应该结婚，该生孩子的年纪就应该把孩子给生了。他还说作为一个女演员，你千万不要想越过年纪去挑战一些角色。我觉得周迅今年算是挑战了一次。另外在我记忆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斯琴高娃老师好像也挑战过一次啊。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如懿传，今年夏天如懿传真的运气不好，它上线的时候天时地利都不太好，因为之前有一个叫做《延禧攻略》的戏像黑马一样的横冲直撞的出来，好评如潮，所以在这部戏还没有完全播完，大家这种对它的这种热度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它紧接着上线，难免会有很多人拿它跟《延禧攻略》去做比较，各种各样的恶评自然就会如潮水一般的袭来。其实我身边就刚刚在我同事当中就有人抱怨各种各样的一些声音，他不是纠结演员的年纪和演技，他们抱怨的是制片方是不是把制作费用全部给了演员，说服装道具场景总感觉要比延禧攻略要次一点，还有就是后期的制作费用是不是都被占用了，就是说不能拿一部分钱出来真正的请一些好的配音演员去为这部戏配音。他们说周迅的台词是很好，但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出戏。我想各花入各眼吧，台词已经在情绪里头了，就不必太苛求他的声线，天生的哑嗓子这是没有办法的。虽然你不喜欢，但是我说实话，我倒是很喜欢他这个极具个性别人没有的嗓子，特别是他唱歌时候的状态。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他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飘摇》啊。忘了告诉各位，如懿传如果你只是看了一集就把它关了不看，那我告诉你坚持看完两集三集，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已经进入佳境，慢慢的你就放不下了，试试吧。好，来听歌。 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亮，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 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自己来决定。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有雷阵雨天气。白天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上午适宜假日出行，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歌手 Saya 所演唱的 My Love， 是暮光之城里面的一支音乐作品，我个人比较偏爱。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暮光之城当中的这样的一段话，被翻译过来之后极美，说浮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是不是觉得骨头都酥了？可是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在办公室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身边有同事说啊，说朝朝暮暮，不是有句老话叫做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然后我那个同事就长篇大论跟我说，两个人最好保持一点神秘感和距离感，因为朝朝暮暮都在一起的话，难免会两看两相厌。因为恋爱之初刚刚相逢的时候，彼此都把自己的优势美的那面拿出来，长久相处之后那些缺点暴露，你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慢慢的你很可能会厌弃。但是我觉得如果保持一定距离，这个距离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抓住那个度呢？我今天还看到了另外一段文字，说要是走了锁在等待许久，要是回来了却发现打不开锁了，因为锁心生锈了。人心如锁，心寒了，人离得再近，想要打开心门却发现已经回不到从前。无论爱情亲情还是友情，做事千万别寒了别人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度各位一定要审时度势，还有根据你面对的那个人去选择你是朝朝暮暮还是应该保持一点神秘感。如果对方是犬系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朝朝暮暮的，如果对方是猫系的话，那就可以留一点空间。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重要。

天永不能再回来，不许自信呀，不许自信呀，惊鸿一般短暂，开放在你眼前。 2003年，朴树创作的这一首《生如夏花》，并在舞台当中为大家表演。那个时期的他，显得有一些羞涩、内向，甚至在舞台当中他还比较拘谨。而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你除了会觉得歌声依旧绚烂之外，你还会感慨时间飞快，转眼15年过去了。再见他是夏天在跨界歌王的节目现场，他作为帮唱嘉宾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除了这次在舞台当中你感受到的他是不再拘谨之外，好像时间特别善待他，他身上一点变化都没有。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老歌，想到的是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当中的一句话，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而这其中的生如夏花这一句，因它深刻的哲理概括与诗性意的这种文字表述，一直以来都为很多人们津津乐道。生如夏花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看是比较多样化的，可以说是夏花具有十分绚烂多姿的这种生活，特别是在夏天这种阳光充足的季节所绽放，所以它具备着比春花更耀眼繁华的光彩。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辉煌灿烂的生命状况，而另外一方面，正因为太过辉煌灿烂，因此衰败之后就显得更加的暗淡和凄美。怎么样，凡事都有两面性，就连一首歌都可以被说得如此的深刻。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按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对吗？我觉得在不同的心境之下，可能听出来的感受也会有不太一样的这种解释吧。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傻子才悲伤。 咖啡真苦，蜜糖好甜，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嘿，总有残缺，我还是觉得完美。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大家在，每个人都是一样。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他怎么去，再不介意。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悲悲。这渡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是我的 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让你来讲等我笑得灿烂，就算留个纪念。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它怎么去，再不见意义。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美。只想和你们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一天。从没有人能赢这游戏飞飞，也没有人曾输掉他的生命，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看我笑得多灿烂，就算是留个纪念。 这是来自于朴树所演唱的《傻子才悲伤》。现在的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想提醒各位，有的时候太过精明反而会活得很累，有的时候适当的大智若愚，难得糊涂一把，你很可能会发现快乐会来得简单一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的歌包括聊到的话题都是我个人比较私房的，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到这些比较有我个人谬论的一些想法的诠释，不会引起你的这种不适感。当然我也希望你在听到我对这些歌曲包括一些事情的这些看法的解读有不太一样的一些意见想要跟我分享的话，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期待下一次没有主题的时候聊聊我们最近听的歌，包括我最近关注的一些事件。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曹芳所演唱的春花秋开，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春天